差的远一些。 对对， 当然我这 他右脑，他右脑发达，他右脑80%。 你瞧瞧，自己就跟自己打起来了。 不是打起来，我就实际情况。小花呢？小花可能前脑萎缩，就想着自己怎么躺着呀。 我不是前背的后勺了吗？哎，其实你们在这儿费半天话，也不能成功引起我对你们的这个注意和好感。 哎，我不需要你对我们的注意， 而且我不希望成功了。 我是非常希望，比如说，哎，有一天咱们大学校园里面啊，走过钢琴房，哎， 大姐，咱都奔40了，虽然说现在20几吧，这个 奔的也太早了。 不是，你是打算去老年大学是怎么着？ 没有啊，我就是想啊，如果说当年你们要真有这么个表现，我没准还真是多一眼看你们。 算了，你就三只眼看我们。 走这个钢琴房旁边，哎，不知道谁弹起了一曲。 哎，小花他不会曲子，就是音乐细胞太差。 就是大大的当，大大的当。 等会儿，哪钢琴弹这个呀？ 大雷什么灯？我先是大雷使的，大雷等的灯。 大雷这里，大雷。 这钢琴的调也不准。 大雷兜里等。 我怎么觉得钢琴黄舌呢？ 弹着这么一句，我一看谁弹土耳其进行曲呢？ 嚯！这就是土耳其电影曲、 哎、你们都不知道吧？都不知道。行行行， 这打了地的灯就是土耳其电影曲。 打的灯， 那我先问你，土耳其电影曲是谁写的？ 土耳其进行曲啊，土耳其写的。 就贵下贫， 这 艺术呢，修养呢？ 那你说 莫扎特嘛。我一看谁弹呢？哦， 谁弹呢？ 杨柱弹。王大磊在旁边翻谱子。 我这是碎催， 不， 我这指挥还行。 对， 不是，你们就探讨这个音乐的节奏啊。到时候我一看，哎呀，两个会弹， 我们俩是探讨莫扎特呢是吧？ 对啊，就是会弹钢琴的师哥，这感觉多好呀。 这有什么好的呀？ 给你们的形象加分。就算你们长得特别的一般，甚至可以用磕碜来形容，但是呢、哎、弹了钢琴以后，我就觉得你们整个帅气了。 哦，我们长得磕碜，弹一个哒哒滴哒噔，哒哒滴哒噔，哒哒滴哒噔噔噔，这你就觉得 是土耳其进行曲吗？还噔噔噔， 学都学不会，我重新给你教一遍。 我不听， 哒哒滴哒噔，哒哒滴哒噔噔， 哒哒滴哒噔。哎，给我小时候玩过。 小花，我听你弹那个，你就是你什么感觉吗？我觉得你穿了一双啊，比你那脚大6号的高跟鞋上楼呢。哎呀， 给我小时候玩过。 咕噜咕噜水，咕噜咕噜水。 咕噜咕噜一个，咕噜咕噜仨。 我继续说，那么有可能呢，我会因为音乐而爱上你们，追求你们。 哇，您可别加辅数啊，这加辅数可了不得。我告诉你，小花，你所谓理解就是说，一个男生或者一个女孩会弹钢琴， 加分，在形象分上会加分。 嗨，现在会弹钢琴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了， 小孩都学两下。 你会吗？ 你小孩就没听王大磊说这句。 我最起码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以后，哎呀，那些好听啊，那种恢宏的感觉。曾经我跟咱们胡同小毛，他不是会弹吗？他住4星级饭店。 嗯， 当时呢就要求请求吧，您在酒店大堂的钢琴上弹上一曲呗。 等会儿，这是住酒店，这是干活去了。 我以为他说酒店 挣的那个多啊， 挣的多吧？你看， 我是在那打工，我把房钱打算抵了。 但你不说多少人那住酒店呢，还有在那儿吃糕点的、早点的，多少人围过来呢？他一会儿一个碧创，一会儿一卡农，一会儿一个土耳其，好家伙！ 可把听着像厨师吗？ 把那些人都给吵走了。 人家小猫那弹钢琴那手，你们看见没看见？他拿这签子这手啊， 扎手， 都跟你们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哎，我倒想知道怎么拿的。 王大磊那手拿签子的时候，就跟这哆啦 A 梦的手一样， 攥着不撒手， 基本就看不出来是指头， 就是签子插肉里边了， 面团你知道吗？ 就跟那个签子插一腰子似的。 那小柱呢？ 小柱那就是凤爪吃过吧？ 不是，就是他还有点半身不遂的前兆。 半身还不遂？ 不遂。 可是人家小毛的手又细又长又白净。特别的漂亮， 那金翅吗？ 这不是吃这，他拿着腰子都觉得这时候怎么这么文静啊？ 一点都不骚气。 小花，